可能过年你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有对象了吗？准备结婚了吗？找到工作了吗？工资是多少？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？面对这样的拷问，如果你不想回答应该怎么办呢？也欢迎你通过我们的经典969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分享。 的记忆。 在白天的时候，我们关注健康的新闻，了解我们人体的极限，可以说是非常的贪生怕死的。但是一到了晚上呢，可能在各种堕落当中度过，在游戏当中沉沦，在追剧玩手机熬夜，视死如归。有人说与其被动失眠，不如主动熬夜好了，但我觉得人有时候真的挺可怕的，知道做一件事情对自己不好，知道做这件事情很可怕，但总能够说服自己这样去做。我们对别人就很包容，对自己就很苛求，

是空。相守，曾经在风中对我说，永远不离开我。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，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，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？ 在雨中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 时空 我一个朋友呢，每天最喜欢刷的不是朋友圈，而是微博。他说微博是他的最后一片净土，说退出微博也是不可能的，说现实中没有男朋友，没有钱，只能靠跟网友聊聊天，瘫在床上节省能量，刷刷好友圈，看看萌宠，看看蛙儿子度日，有空的时候看看热搜，说上榜的个个都是人才，故事又多，说超级喜欢这里的，不知道你孤独的时候情感寄托在哪里，时间和精力也花在了哪里。 写在三生石上面，爱有万分之一甜，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。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，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，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，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，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但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， 留下风云的闪电，相信那一天你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能有多痛，苦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有很多可以让生活变简单的方法，比如说清理一下房间，打扫屋子，整理清理一下电脑，剪短头发，丢掉旧的东西。这些有旧印记的东西，可能正是让我们举步维艰的负累。丢掉就可以让我们从头到脚，从身到心都轻松了，幸福可能就在我们摊开的双手当中。 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